有种想要跟着哼唱的一种感觉，虽然他的这首歌不能算是天籁，但是倒迎合了当下喜欢听这首歌的很多朋友的这种喜好，不论是朋友圈亦或是抖音啊快手啊，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两天可能都被这样的歌声给洗脑了。他唱的是一种暗恋的心情，有人说他描写的就是我爱你，但是你没有让我得逞的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心情。而我突然想到了这样的一句话，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，只要问他对你来说是不是如珍宝一般。好了，听着听着感觉我们的音乐主题就跑掉了，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想把主题拉回来，我们来听莎拉布莱曼所演唱的斯卡伯罗集市。但是在这样的歌声响起之前，我提醒各位，我们的节目很长时间没有做过这种一些活动了。那最近一段时间有人就说你做一场活动吧，可是我就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做，旅行、电影、听歌、读书，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见面方式，我希望有点新意，而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模式。所以如果你有建议，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，把你的建议告诉我。好了，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，我是王平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Thank you.